啊，第三天， 第三天我来特别的吧， 哎， 红牛二锁， 哎， 红牛二锁， 嚯， 瞧一人的，我把一人盯起来。 一人盯下来吗？ 哎，怎么盯下来 啊？红油二楼， 哎， 三楼就不油了。三楼还油吗？ 我干嘛？我油三楼干嘛？ 啊，你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那是红楼梦， 知道。 油三姐，油二姐、 啊。我不管，我就来这个 啊， 我就来这个。 哦哦， 哎，头前是连环套， 哈， 我唱完场戏。 对， 白天不唱， 白天不唱， 完场戏。 嗯， 早晨。八点来钟，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嚯， 剧场坐满了， 晚场戏 啊， 早上就坐满了， 不对号啊， 哎对， 不对号坐，谁不得早去？赶前排肉多，听肉多看呢， 对对，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啊， 八点满座， 不是， 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点钟一看， 哇， 这么些人了， 哎， 我心花， 等。八点座就满 了、 啊、你怎么知道？ 我正把我吵醒了， 他把你吵醒了、 啊、 你在哪儿睡觉？ 后台。 后台睡觉 啊？ 你住旅馆饭店？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啊 香官。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我就会盖他的被子。 呵啊，连被子都没有， 不是没有 ， 我有钱我不治你个东西，我嫌你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是行当， 是行当， 你可以让门帘抬杠、 啊、 大抬杠大手袖、 啊、 我七十多个，哎，我七十多个， 七十多个， 哎， 你改俩被子好， 怎么着呢？不乐意啊，不乐意啊。刚听中午十二点多钟又来四百多位， 哇、 哦，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 满 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早满了呗。我们不是这此地的，我们打南京来的，就是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你看那么多人， 嗯， 怎么办？ 怎么办？ 没地方坐了，你买站票吧，站票行，一万二。 啊，站票一万， 照样一万二，四百多位愣屈尊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新老了， 对， 太捧我了， 哎， 站着听，四百多位刚站好，又来 啊， 又来三百多位， 三百多， 非听不可。剧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有乐意乐意 啊，蹲票， 蹲着 怎么蹲啊？ 就是人家上的宽，底窄 啊， 两位的裤裆蹲。 好， 两位的空单对一个， 哎，这受罪。 哎，刚对好，又来170多位， 170多位 在门口直哭， 哎呦， 就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戏岛，简直是活不了啊！ 哎，至于吗？这，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来挂票吧。对，挂，好，挂吧， 挂。怎么个挂票？ 就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往墙上一挂。 好嘛，受罪了呀！这 挂票挂170多位， 好， 呵。我心里痛快，办戏呀， 办 豆哥， 哎， 豆哥，刚要打花脸啊，这时候， 哎，那叫勾脸， 勾脸，我说勾脸他不懂，勾脸啊，勾脸勾脸， 勾脸， 勾脸，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了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那茶镜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东哥， 嗯， 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啊？ 哪位洗澡？ 好嘛，找洗澡的。 我， 嗯， 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住在你哪儿住？ 嗯，哟，谁呀这是？ 不认得。 啊， 你干嘛的？我唱戏的。 不认识。贵姓？ 金少山。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 啊！啊， 好， 您找我有事吗？ 啊， 没别的事 啊。 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吨呢、啊？您唱多少吨，我就没饭了。 嘿，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代，我小小有伴儿。 哎， 都知我唱的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嘿， 无论如何，您少点饭吃，我来多少吨 啊？他也来多少吨？ 不，你来多少吨，我呢？ 啊， 您来天霸 啊？ 哎，你想这样、啊？少山来多少吨，我来天霸 啊？天霸你也行， 也行吧，也就是去了，就行了。天霸你歇恭喜，我好，我说这样你办吧，我给你花脸，我用我你不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都归我来天霸，我说谁？

没有，不能光用这个，必须得大夫绝不给你出这主意，你挂号找大夫，不给开药，不给打针，也不用住院，光给偏方走，没有哪个医院也没有，没这大夫，找挨个挂号，挂号挂完号了，上二楼大椅子上坐着等着，正等叫号，大夫给偏方，能有这事吗？等着吧，等等等等等。等一个多钟头，待会儿护士叫号了，91号92号93 94 94来了吗？啊，进来，啊，呼噜呼噜进来了，刚还没坐下呢，大夫，妈妈怎么样？啊，慢点，怎么回事？你骂病怎么样？啊，大夫，我说胃口疼，胃口疼，萝卜就要茶，萝卜就要茶，走，完，多余了。白等俩钟头，一个萝卜药茶放出来了。你怎么回事？嘛病？我咳嗽，一到晚上啊就痰的，别说，不咳嗽吗？买点梨，买点梨煮煮，连汤喝了。走，又打发走一个。你呀、啊，妈怎么样？我闹肚子，麻酱火白汤。走，你，老头如何了？老头嘛病？大夫，喘呢，喘，老病没治，买管子医不着。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相声小段《偏方》。加盟声远茶社后的马三立可以说是每天马不停蹄呀、啊。声远茶社的演出再加上赶场，每天大概要说17、8段相声。虽然如此辛苦，但马三立却喜在心头。因为家里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就这样，马三立在声远茶社干了一年多。但1947年初的一天啊，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究竟又会发生什么事儿呢？让我们再来听一段马三立表演的相声《老热写信》，然后再慢慢告诉您。 我们住平房，大杂院，大院一家，这院里3、4、4、5家街坊，连我算是和5家街坊。街坊邻居，热天夏天的谁都在院里凉快，院里摆小桌子，这邱大爷要写信，给谁写？给老家写信。哎，给老叔去封信，去信，他不说去，他说气。哎，这不知道他这什么字儿，怎么念的，什么口音，也许他地方语是的。给老叔去个信，老叔是谁呀、啊？就是他伯伯，这个词呢，咱们天津是叫伯伯，北京叫叔叔啊。我二叔，我三叔，老叔，老叔叫老爹了，咱们北京叫二叔、三叔，最老的呢就叫老爹，老爹了。咱们天津呢，二伯、三伯，最老的老伯，叫伯伯。这邱大爷他不是，他不叫伯伯，他不叫叔叔。他叫熟，我说不清他哪儿人，他什么地儿人，我说不清。叫熟，二叔叫二熟，三叔叫三熟，老叔呢叫老熟，老熟就是他这老叔。哎，给老熟寄个信，寄个信，都在院里坐着，他那个小桌子摆在那儿，我也在院里坐着，我心说。提笔忘字，这是他的特点。提笔忘字，沾酒就醉，啊，遇事则迷，见财起意，这是他的名字。提笔忘字那是准的。我心说，我坐着坐着，甭搭理他。他不平常老不服吗？他能耐大，他学问大，他有学问，认字多。我看着那劲写信，我甭理他。谁人一会儿又得问来，不会写，该问我这字怎么写，他准得问我。撇着咧嘴的，给老叔寄封信，摆上小桌，回头得看看我，看我一眼，那意思你看我，不求人，这意思，谁不看我一眼？老叔寄封信，写吧，不是钢笔，也不是圆珠笔，也不是铅笔，墨笔字儿，毛笔，墨笔字儿，拿个孩子念书那个砚台呀、墨呀，还研墨。研墨还使挺大劲，给老叔寄信，